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四晚上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日的喧嚣，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心情彻底的放松下来吧。来自 Penny， 你要的爱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送走了 Penny 之后呢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游鸿明。民歌餐厅曾经风靡台湾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找歌手在餐厅驻唱演唱。民歌餐厅的歌手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酒吧歌手，而事实上呢，我们熟悉的很多大牌的歌手都是从民歌餐厅里历练出来的，比如说周华健、张宇，当然还有游鸿明。当时和游鸿明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的包括张宇、莫凡和袁惟仁，如今这些人都已经功成名就。游鸿明说呢，当年的经历不仅成就了大家的友情，也让自己积累了很多音乐方面的财富，可以说是闯荡音乐圈的基础和宝贵的积累。

生活当中呢，总是有些有趣的人，这样的人往往都有好人缘。我们也希望把自己变得有趣，但是该怎么办呢？真正有趣的人生都生根发芽于寻常的光景，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像昙花一现一样，只能够起到一针强心剂的作用。怀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，才能发掘出真正的而持久的生活趣味，你说对吗？郁可唯，落在胸口的星星。 看灯火明了又暗，想遗憾浓烈又淡，踏着走青春梦幻，那年星光下的呼喊，站在对岸那个女孩，她要和我走散，追逐了一生，沉默代替了答案，可我为什么会不甘？怎么这样脸上有个预谋，拆穿我脆弱的伤害，忽然看见星光伤害，也是我漫长的是我最后的勇敢，性格说没那么简单，或许也没有你想象的难。后来我一直没离开，像落在我胸口的星星，他说亲爱的你还也在吗？ 现在是19:29。

你还有什么借口？快来哄我，看清自己的脆弱和你的软弱。毕竟这段感情之后，我才了解另一个我。这一些的去成全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爱上你的时候，就让回忆来陪我。这一些的去成全去放手，不追问你的感受，尊重彼此的选择。当你决定了向左，我往前走。自己的脆弱和你的软弱，历经这段感情之后，我才了解另一个我。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偶尔想你的时候，就让回忆来陪我。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，不追问你的感受，尊重彼此的选择。当你决定了向左，我往前走。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 我渴望带你飞，渴望带你飞。

从此我像个诗人，走也想，玩也想，总带着思索表情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唯一的野蛮女友飞行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，找寻她，争取她，或从此让爱升华。我相信这是种道德，爱就是要让他自由，他要我我就不能走，我就得接受放手，如果他不要我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唯一的野蛮女友飞行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，找寻他，争取他，或从此让爱升华。 他怎么可以把我忘记，虽然我选择离他而去，可是我像个病人，痛也痛，心也痛，烦躁的不知所以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。爱情没那么容易，折磨他，考验他，勾引他，他必须温柔回答。我相信这是一种道理，爱就是要只为我疯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对，他就只能我放手，如果我赶他走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四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在心理学上，内向真正的意义是呢，敏感。有些人看上去在人群中很嗨，很会讲笑话，逗大家开心，其实他是因为内心太紧张。真正内向的人不是凭借在人群当中话多话少来衡量，而是看他是否对别人有恶意、不满、不屑、不接纳，对空气当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冷都十分敏感，还是真的无感。那英的一首出卖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忆。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不容易下次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进一块安稳的水晶。 Thank you.